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58章，生日礼物。 李千书回家时，袁子峰的卧室大门紧闭着，还时不时传出来英语歌的声音。他也没多想，收拾收拾就进卧室洗澡去了。过了十来分钟，袁子峰才偷偷摸摸地开了正门，从外面溜进来。他换鞋的速度极快，没敢让李千书发现，万一抓住了还得绞尽脑汁编理由，这没什么必要。趁着李琴书还在洗澡，他进了卧室，等到李琴书洗漱完了，又推开房门，做出了一副刚从卧室出来的错觉。李琴书不觉有意，开口问道， 歇会儿吧，待会儿再去看书。 袁子峰觉得自个儿挺亏心的，毕竟他也没看多久的书，眼神一动，清了清嗓子，他用余光观察了一下李琴书的神色，问道， 你和丽雨锦…… 他话说了一半就收了尾了，微微挑眉看他。 少管，学你的习去。 看来是没复合呀。李琴说，你还挺出乎我意料，这挺稳得住的嘛。 李琴书喉间溢出了一声叹息，垂下眼眸在沙发上坐下了。袁子峰替他拿来吹风，兴致勃勃地说， 哎，我帮你吧。 不用。 李琴书直接拒绝他，略显强硬地将吹风拿过来，淡淡道， 我自己来就好了。 袁子峰在一旁坐着，饶有兴致地望着他，突然开口道， 真的挺出乎我意料的，我以为以你的性格会跟他复合呢。 李琴书沉默了半晌，才认真地看了一眼袁子峰， 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性格？ 心软，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然你的成就应该不止于此吧。 也不是，我这个人缺点其实很多，不会与人交往，能做到现在的职位已经不错了，想要更往上就会有局限了。你跟阿锦很像，只要好好读书，多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后啊一定会变得跟他一样厉害。 难道我现在不厉害啊？ 拿丽雨锦跟他比是袁子峰最不爽的事情之一。 你觉得呢？ 袁子峰吸了口气，将不爽压回去，话题重新拉回他和丽雨锦的身上。 我没想明白，你为什么没跟他复合呀？ 李琴书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垂下眼睑不说话。 你恋旧又重情义，一定还爱着他。 后来六个字儿，袁子峰没有直说，但是彼此都心知肚明的。李琴书反倒是笑了笑，接道：“ 哼，是，我的确忘不了他，但那又怎么样呢？说实在的，早在他心里冒出那样一个念头时，早在他决定和楚青青小姐订婚而置我于不顾时，我们俩就已经彻底完了。子峰，我这个人会包容，大概是我唯一的优点，可我也是有底线的。” 袁子峰怔怔地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突然有些慌张。李琴叔说完之后倒放松了不少，扫他一眼淡淡道， 所以啊，我们之间也是不可能的，把你的小心思收回去吧。 袁子峰听了这句，哪儿还顾得上琢磨心慌不慌呀，立马跳起来，有什么不可能的？你现在单身，我也单身，不就是你比我大了几岁，人还有姐弟恋爷孙恋呢，有什么不可能的？ 别人可能，但我不可能。行了，我看你啊，还是赶紧回去看你的书啊。你要是拿不出一个好成绩，就等着被我赶走吧。 袁子峰怒瞪着他， 哎，想不想吃点什么宵夜？ 袁子峰摸摸自己的肚子，还真有点饿了。晚饭李琴叔是跟李雨锦一起解决的，他跟着去了却没吃饭，肚子此刻都已经瘪了下去。 算了，你去休息去吧，我自己下点面。 我去，你负责学习就好了。 袁子峰看着李琴叔的背影，眼神略显怔忪，片刻后他才反应过来，往卧室里走，摊开英语在上面随手勾了些线。英语他其实学得很轻松，毕竟自个儿的超译证足够让他对英语的提升变得非常顺利。袁子峰盯着看了一会儿，突然拿起书盖在自己脸上，闭上了双眼。是在这一瞬间，他才突然意识到，原来他和厉雨锦之间是真的有巨大的差异的，就连李琴书都这么觉得。厉雨锦成绩比他好不说了，厉雨锦比他成熟，情商比他高，比他会谈生意，似乎比任何方面他都落于下风。也就是在这一瞬间，袁子峰发现自己其实挺无能为力的，他唯一能够和李雨锦抗衡的大概就是成绩了吧，而且还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他能考得过当年的李雨锦吗？袁子峰心里其实挺没底儿的，但他没表现出来，而是直接合上了英语书，将数学题本抽了出来，打算再将数学题从头到尾的理一遍。 至少 袁子峰心里琢磨了一下， 至少如李琴书所说的考上400分吧。 接下来的时间，袁子峰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学习之中，他很少再跟谢廖东出去了，每次叫他时，他不是在刷数学题，就是在写语文的作文。尽管每天晚上都有李琴书的宵夜，脸还是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林天宇比他更夸张，夸张到去上厕所都抱这本英语单词。吴东某次目睹了两人的学习状况后，惊得在讲台上夸了10分钟啊，号召全班同学向他们学习。结果可想而知了，真正向他们学习的几乎没有。不过袁子峰的数学成绩也是在很稳步的提升着，但袁子峰耍了个小心机，他在李琴书面前就是个数学题的垃圾渣渣，再简单的题都得让李琴书教一教，然后表示自己还是不懂，以争取和李琴书相处的时间直线上升。临近12月底的时候，袁子峰实在憋不住了，开始琢磨着给李琴书送什么生日礼物呢，挑来挑去的，最后打算自己帮他做一支木笔。李琴书平时喜欢看点书，看书的时候都会用笔勾勾画画的摘抄一些句子。袁子峰本想送钢笔，但觉得钢笔总有用坏掉的一日，他不想送实用的，只想送能保存更久的。思来想去，挑了个笔的外形，打算自己削。为着这事儿， 袁子峰还请苗阳湖吃了顿好的。苗阳湖他有个堂哥是木工雕刻大师，经常上电视节目的那种。这位大师名叫苗天青，看上去很文雅的一个人，但做起木工活来却觉得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他的作品一般艺术性比较强，很少有那种实用的。得知袁子峰要做木笔之后，先给了他一张纸画草图。天知道，袁子峰长这么大从来没认真画过画啊！上次拿画笔估摸着都得是十多年前的事儿。第一步他就被难住了。 这很正常，慢慢来，不急。你也不希望自己送给别人的礼物最重要的一步是由别人帮你完成的吧？ 就冲着这句话，袁子峰觉得自己一定能把这草图给搞出来。晚上做完数学题之后，袁子峰第一件事就是把画纸摆出来，在上面来来回回的画。有一次他画得太出神了，李琴书进来都没发现，直到对方开口： 这是什么？ 袁子峰吓得随手把书盖了上去。 没什么。 李琴书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学校的作业？ 没有，那个随便画来玩的。学习久了之后挺累挺无聊的，所以就随便画画，就当是放松心情。 李琴书也没多想，哦了一声。 哦，要不去跑会儿步？ 哎，你等等，那个这道题我不会。 他撒谎不打草稿，也丝毫不脸红。明明这道题早在800年前就被他突破了，可为了争取和李琴书多相处的时间，他愣是假装自己不会。李琴书不疑有他，拿了椅子坐在他旁边，认认真真地把题目从头看了一遍。从袁子峰的角度看去，李琴书微垂的脸上睫毛又黑又卷的根根分明，在眼下透出了一片暗影，他的鼻尖上有薄薄的一层汗，估计刚刚运动完不久，身上还有沐浴露的清香味。他穿着圆领的睡衣微微往下滑了一小截，露出了精致的锁骨来，皮肤白皙的几近透明，认真思考的侧脸更是徒添了一份特别的魅力。等到袁子峰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手已经放在李琴书的脑袋上了。李琴书抬起头看他一眼，然后把他的手给甩开了。 没大没小。 袁子峰笑了两声，揉了两把他的脑袋。 刚洗完头啊？ 嗯，你看这道题啊，其实把 A 点和 D 点连接起来。 袁子峰哪里听得进李琴书在说什么呀，满脑子都是对方那一张一合的嘴唇，红润且光泽，说话是很慢，一字一顿的，似乎在努力尝试着让他听懂。 听懂了吗？ 李琴书扭过头来，袁子峰这才猛地醒过神了。 啊，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李琴书怀疑地看着他，顿了顿才道： 你写一遍。 这怎么可能难得倒袁子峰呢？这种小儿科的题目他早就会了，于是特别有自信地提笔开始写。李琴书最后一看答案，居然还挺标准的，顿时有些觉得自己想的太多了。说不定刚刚袁子峰真的认真听了，真的没看他呢？应该是自己太自恋了。李琴书心里有点尴尬，但面上没表露出来，开口道： 懂了就好。也挺晚的了，你早点休息。 李琴书啊， 你生日怎么过呀？ 离李亲叔的生日就四五天时间了。 嗯，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生日？ 废话。 袁子峰一个白眼直接翻过去。 我又不是白痴，当然知道啊。所以你打算怎么过呀？ 能怎么过？应该会回家一趟吧，好久没回去看过了。 回家？那我怎么办呀？ 李琴叔一脸茫然地看着他，顿了顿才道： 不然你也回家？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